风车儿转啊，蚕豆花儿香呀，麦苗儿鲜。风车呀风车，那个咿呀呀的唱啊，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开眼。 在人间。庄主歌地 相隔很远，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。阿莲，